跟着你母女两个，我真是倒大霉呀、常言道，妻子富贵往高穿，守着过雪平贵，奴才祖 妈、

永远在一起。今天晚上我们就走。 今晚就走？ 对。别怕，我们什么都不怕，谁也别想阻挡我们。

报错主子旁朝，错错你错我再错，错不早，真心与子煎熬， 大风狂了，山林疯了，雨狂了，雷疯了，雷疯了，雨狂了。 泪聚儿，凝成咒语，向天下诉。雨起儿，化作狂风，朝地上冲。竟引得摧枯拉朽，公安待，还世间庆幸尽水，屡恋必哭。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雷雨》就全部欣赏完了。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问起呀土生他在哪呀亲的心苏金灿连了青菜大成耶稣名无福地间欢乐来从那群家门门我的娘托本多仙难懂我就家去把身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一阵血和乱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王他念儿女子才投进他的府门，谁知他与罗子路去，本是个一世同人，郎掌心他不肯，飞燕呀。 咱爸爸人们们往西头提五笔一足啊，我一人拖穿了一站，有心相见和往西头，可怜我力量有本难，往西头被他撇死，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年西旁，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我悬梁要把我的命算，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气延迟有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户啊，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带我的恩恩典，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红，王学记不要告诉病人们。 最后是姬蕴贵演唱的《红楼梦》。 列举点名 thank you. 是张罗他们的事，我的家白银的鞋没 杨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杨剧选段，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